各位午安，欢迎你们再来到这个科大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这个重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演讲系列。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讲，还是我们的蒲教授为我们讲这个文革中的武斗。接下来我们十月跟十一月都有另外两位教授呢会跟我们讲以下的题目，所以时间还没有敲定，敲定以后我们会贴海报以及send 那个电邮给大家。好，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捧场。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的一些历史的题目有兴趣的话，也欢迎联络我或者是吕中立老师。好，那我就请那个吕中立老师讲几句话。 那个前两次忘了提醒，可能有些朋友这个忘了把手机关掉或者把那个声音调成静音，麻烦你们处理一下。讲文化大革命，当然这个红卫兵运动大家耳熟能详，听得比较多，外面的著作也比较多。但是接着发生的武斗，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武斗发生的时间跨度比较长，各个地区发展的态势不同，类型不同，起因不同。那么另外就是说，当时的最高领导层对于武斗到底持什么样的态度，这些武斗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对国家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其实到现在为止，我想做文化大革命的学者，不过海内外大概研究都比较少，大家对中间的很多细节不太清楚。我们大概都很多人都听过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要文斗不要武斗。那么是不是毛泽东真的是有这样的政策？如果有这样的政策，在当时毛泽东威望那么高，影响力那么大情况下，为什么很多人都没有听从他的教导啊？这些都是一些疑团，我们欢迎蒲教授给我们来讲一讲这个后边的真相。欢迎。 下午好。首先感谢香港科技大学文化研究中心和陈永忠先生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到这里跟大家讲一讲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武斗问题，希望能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讲的不对的地方，请在座的老师和同学们批评指正。文化大革命它不仅是一场内乱，而且还是一场全面内战。文化大革命给这个国家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应该引为教训，永世不忘，而且从这些惨痛的教训中总结出使我们国家民族免受如此浩劫的办法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毛泽东认为中央已经出了修正主义，他就要通过天下大乱来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造反，支持造反，不惜以打乱党和国家的正常秩序为代价。1966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3岁的生日，这一天他和江青请了陈伯达、张春桥、王立、关峰、戚本禹、姚文元这几个人在他家吃饭。期间毛泽东呢举杯祝酒，毛泽东说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在这之后不久，1967年1月全国各地都开展了这个全面夺权的运动。 这个全面夺权呢，就是在中央的号召支持下，各地造反派起来，把各地所谓党政财文大权，从各地的党委和政府手中夺到这个造反派手里。造反派夺了权以后呢，并没有这个建立起一个比较稳定的这个局面，而是陷入了无休止的这个争论和派性斗争当中。这个在夺权当中啊，就发生了很多由于观点的分歧和利益的冲突，造反派自己也发生了很多这个矛盾，造反派内部也产生了分裂，在很多地方呢都出现了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有的地方分裂成三大派组织，这些组织之间呢互相对立，矛盾越来越深。到1967年春夏之交的时候，矛盾就更厉害了，很多地方由于矛盾激化，引发了大规模的武斗事件，还有许多地方出现了大批农民进城参加武斗的现象。对此呢，中共中央多次明令禁止，但是收效甚微，群众性的武斗由原来的这个棍棒石头，后来发展到使用枪和炮等现代化武器，死人的数目呢也大大增加。毛泽东在1966年年底所预期的那种全国全面内战，在全国相当一部分地区啊成为了现实。我们讲武斗，文革中的武斗啊，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呢是对被批判的对象进行武斗，还有一种呢是两派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的16条，其中有这个要文斗不要武斗这样的字句，这个武斗指的是对被批判的对象的武斗。在通过16条的时候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预料到后来全国会出现那么多的观点对立的派别组织，发生那么多的不同派别之间的武斗。文革中间被批判的对象呢，主要有三种人，一种呢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称是走资派；还有一种叫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简称叫反动权威；还有一种呢叫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加资本家，这些呢一般就简称叫牛鬼蛇神。前两类啊，走资派和反动权威，其实他这个人数人这些人呢是很不确定的，因为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就是运动一起来，大字报铺天盖地，这个群众蜂拥而上，人们很难搞清楚哪些干部是走资派，哪些干部不是走资派。运动初期呢，有一些党委抛出了一些这个让大家批判的所谓反动权威，那时候人数还比较少，但是随着运动的发展，后来大批的专家学者教授都被批成反动权威。这个第三种牛鬼蛇神这个五类分子和资本家呢，这些人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确定的。五类分子在解放以后都是戴了帽子入了令册的，就是都定过成分。五类分子全国总数大概在2000万人以上。 资本家呢，这个数目也是比较确定的。1956年，实行这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结束以后，将86万人化为这个私方人员，按照资产阶级工商业者对待。这就是所谓资本家86万人。实际上这里头很多啊，他不能算是资本家，充其量也就是一些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文化革命以后，对这86万人进行了落实政策，把86万人中的70万人区别出来，就是给他摘掉资本家的帽子，恢复他们劳动者的身份。这就是第一种武斗的被批斗的对象是这些人。对被批斗的对象实行武斗，不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明，历次运动都有。不过随着这个阶级斗争这种形式的发展，这个武斗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比如这个文革前的四清运动，就普遍出现这个打人和刑讯逼供的现象。文化革命开始以后，随着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展开，群众中的暴力行为也同时出现。那个1966年6月18号，在北京大学发生了所谓618事件。618事件是什么呢？就是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自发的起来，抓住一些老师干部，把他们揪到一起，就是进行斗争。没有组织，没有领导，是一种乱打乱斗的局面。后来工作组批评了这个事情，处理了其中的一些人。刘少奇后来对这件事情呢，把这个事情批发到全国。刘少奇批示说，全国各地凡遇到这种现象，都可以参照北大工作组的办法处理。这个北大工作组的办法实际上什么呢？就是要控制这种乱打乱斗的局面。他对走资派、反动权威还是要斗，但是要有组织、有领导的斗。这个毛泽东当时在外地，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就指责工作组镇压了学生运动，而且说这个北大618事件是革命的，要求撤销工作组。7月底，中共中央就做出了撤销工作组的决定。从8月开始，武斗之风就开始蔓延。为什么呢？这个工作组啊，原来它还是一个像闸门一样，它还可以控制一些群众的这个乱来的东西。工作组一撤销以后，就等于放开了闸门。8月，武斗之风就开始蔓延。到8月下旬开始破四旧的时候啊，这武斗之风就达到了一个高潮。还有就是文革中这个公安、检察、司法这一套系统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上各种非法的拘禁、关押、审讯司空见惯，尤其是在那个像清理阶级队伍、整党、抓516这些全国性的运动当中，对被审查批斗的对象进行拷打、折磨、刑讯逼供，这种现象都普遍存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文化革命结束。上面讲的是文革中武斗的第一种形式。第二种形式呢，就是文革中不同派别的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这种武斗也是在全国普遍发生，造成全国社会的大动荡、大混乱， 人民生命财产失去保障，成千上万的人在武斗中死于非命。文革运动初期，这个群众中围绕着对待原来单位领导人、对待工作组这样一些态度和观点，就分成了两大派。部分群众认为呢，本单位领导人和工作组他就是党的代表和化身，你反对本单位的领导人，反对工作组，那你就是反党啊。而另一部分人呢，认为根据这个文革以来这个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人的讲话精神，这个本单位领导很多领导人和工作组他阻碍了运动的发展，造反才是运动的大方向。尤其到1966年10月提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这个群众中这个普遍出现这观点对立的这个现象，这里头就是当时有所谓保守派和造反派。这种开始是观点的分歧，出现了很多争论辩论，到后来呢就有的就矛盾激化，出现了动手打架打人的这种现象。到1966年的年底，就在重庆、上海都出现了那种上万人、十万人的那种大规模的武斗现象。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开始呢就是动手动脚，以后逐渐发展到用石头、砖块、棍棒，然后就是用了大刀、长矛。到1967年夏天，全国这个武斗恶性发展，普遍出现了动用枪支进行武斗的局面。许多群众组织为了进行武斗，公开抢劫解放军的军火库。武斗严重的地方，在武斗中使用了这个大炮、坦克等重武器。这种现象一直延续到1968年秋天，中央发布了73、724两个布告，就是1968年7月3号和7月24号的两个布告。发布这两个布告以后呢，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制止武斗、收缴武器的活动。在这之后啊，武斗有所收敛，但是一直没有警觉。后面还会讲到，在武斗严重的地方，这个武斗一直打到1976年年底，四人帮粉碎了还没打完呢。16条中的第6条，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其中讲到，在进行辩论的时候要用文斗，不用武斗。16条中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规定呢？这一条是怎么来的呢？当时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卫青啊，在他的回忆录《70年征程》这本书中，讲了这件事儿。1966年8月3号，江苏省教育厅厅长、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天石和他的妻子李静怡，李静怡是南京师范学院的副教务长兼党委副书记，他们夫妇二人被南京师范学院的学生从家中拉去游这个批斗游街，李静怡当场死亡，吴天石2天后去世。吴天石的尸检报告上说，吴天石身上光那个骨折就有6处，还有其他各种伤。8月初，这个江卫青，他是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到北京参加8届十一中全会。大概在8月6号、7号的样子，毛泽东、周恩来找这个谭启龙，是山东省委书记，和江卫青谈话，征求对16条的意见。江卫青就想，文革搞了2个月，乱成这个样子，当着中央主席的面，一定要好好说一说这些事情。 他就讲现在学生啊，搞这个斗争，不讲政策，把人都搞死了。他就提到这个吴天石夫妇的死亡这件事儿。毛泽东听了以后就问江卫青说，那依你看应该怎么搞呢？江卫青说，对群众应该讲清楚党的政策，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毛泽东说，对，应该要文斗不要武斗。后来江卫青又说，现在学生把矛头从校长党委就转到我们省委和各级党委身上，我们这些当书记的都变成了走资派，对这个情况应该有个说法。毛泽东说，对你们要保护，运动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8月8号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16条，毛泽东在会上呢还专门说起这个事儿，说文件当中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江卫青提的。江卫青当时就站起来说，是我提的，您批准的，这就算你的指示。后来文化革命中呢，要文斗不要武斗也是按照当着毛泽东的语录来使用的。大家都知道1966年12月30号啊，这个上海在张春桥这个他们的指使下，工总司这个王洪文领导的工总司制造了一起上海康平路事件。这个所谓康平路事件呢，就是康平路是上海市委办公的地方，当时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造反派工总司对保守派赤卫队的一场大武斗，卷入这个武斗的人数在10000人以上。通过这次武斗呢，是把赤卫队彻底打垮，这工总司呢开始成为上海运动的主力。过去有一种说法呢，就说上海康平路事件是文化大革命中第一起大规模群众武斗。实际上呢还不是这样。在这个康平路事件前差不多有1个月的时间，在重庆12月4号，这个是12月30号，12月4号在重庆大田湾体育场也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群众武斗。那个武斗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四川的重庆工人战斗军这个组织啊，在那儿开大会，题目是批判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重庆市委，开这么一个大会。他的对立面组织呢是叫815，815这派认为你四川工人战斗军是个保守派，你们没有资格开这个会，你们开这个会实际上是假包庇，假批判真包庇，是一种阴谋。于是这边开会，815就去冲，那你几万人开大会，几万人去冲，那就形成了一个大混战。卷入这次武斗的人数超过10万人，双方都有几百人受伤。这两次大规模武斗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它都是在文革初期啊，观点对立的两派群众，就是保守派跟造反派，他们的一次大型武斗。通过武斗，都是造反派彻底打败了保守派，造反派成为这个运动的主力。所不同的是，重庆的武斗发生的时间更早一点，卷入的人数更多一些。文革中最先使用这个枪支的武斗是什么时间呢？是1967年1月，当时在新疆啊石河子地区发生了流血事件，人们称为126石河子流血事件。据记载，在1967年1月中旬开始，就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也发生了夺权运动，造反的一派起来要夺这个兵团各个单位的权，而掌权的这一派呢手里有武器，在造反派跟掌权这一派进行 斗争的时候呢，就发生了夺枪和开枪事件。这个石河子事件中，这个开枪打死了，一共打死了27个人，打伤了78个人。这是全国最早的使用枪支进行武斗的事件，在1967年1月26号。对新疆石河子事件啊，这个事件到底是什么性质，曾经有过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中央文革小组和那个新华社有关记者认为，这是一起严重的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这个当时这个文化革命动向，这个新华社办的这个给领导看的这刊物，其中登载了新华社记者一篇述评，叫《新华社记者述评石河子反革命事件》这么一个稿件。而生产建设兵团的领导人呢，叫丁晟，还有个叫裴周玉，他们在2月1号向中央文革写报告，说石河子事件怎么发生的，就是因为造反派夺枪引发的事件。新疆军区向中央军委也写了报告，说是部队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镇压了歹徒，这就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说法。毛泽东出于对边境安全的考虑啊，没有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意见，同意了新疆军区的意见。后来这件事儿定性质就是这个去歹徒企图夺这个解放军的枪，这样一种反革命事件，定成反革命事件。后来抓了一些人，判刑了一些人，逼死了一些人。但是这个事儿啊，文化大革命以后又起了很大的变化。1978年，这个新疆区党委就做出了一个决定，把这个126的性质来了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新疆区党委关于原生产建设兵团几个问题的决议中间写道，这个1967年126事件完全是丁晟阴谋篡党夺权，调动兵团值班部队血腥镇压革命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后来这个事儿呢，中共中央同意了新疆区党委的意见，为这个事儿进行了平反。实际上这个说法呢，又回到了十几年前中央文革定的那个性质，就是镇压群众的反革命事件。当时主要是因为丁晟被定为四人帮帮派分子，所以把这个事儿的性质又整个翻过来了。不管怎么说吧，新疆石河子事件都是文化革命中最早的使用枪支的武斗事件。事件当天打死27个人，也是文化革命中武斗中死人比较多的事件。文革中这个死人最多的武斗事件发生在哪里呢？它都是发生在广西和四川。1968年7月31号到8月5号，广西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这就简称革筹，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简称革筹，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指挥，这就是这个支持广西的一大派群众组织叫联指，对另一大派群众组织叫422，就是广西革筹和广西军区支持一派群众组织对另一派群众组织进行围攻和镇压。这个武斗打得非常厉害，为什么呢？他有很多那个解放军的正规部队也参加其中。这个打了差不多一个礼拜，最后 解放军和联指的炮火把422这个据点周围十几条街道都轰成了一片废墟。战斗结束以后，据这个《广西文革大事年表》这本书记载，围攻展览路、展览馆和解放路的武斗中，共打死1470人。这是可能最死人最多的武斗之一吧。1967年7月，四川泸州市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那时候开始武斗还是用钢钎、大刀、长矛这些武斗，但是后来也升级到用枪。当时四川的武斗它是这样，四川整个分成两大派，在成都地区来说呢就叫826派和红尘派，在重庆地区呢它叫反道底派和815派。这个泸州呢它属于宜宾地区，它是跟这个成都地区的这个派别有很多联系。宜宾地区革委会那个筹备组负责人啊，就是宜宾革筹这个负责人叫王茂聚，他是宜宾军分区的领导人，他是站在826派的立场上来搞执着，来搞这个领导这些运动。这个王茂聚就在1967年7月、9月和1968年3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叫武装支支炉，就是武装用武装的这个人员啊去支援泸州的所谓造反派，就挑起了川南地区的一连串的大型武斗。据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的材料说啊，这三次武装支炉致使1500多人被打死，4000多人被打伤，这也是全国死人最多的武斗事件之一。还有一件是在四川的涪陵，涪陵就出榨菜这个地方。涪陵两大派，一派叫宗实派，一派叫红茂派。这个由于涪陵军分区啊，它是支持宗实派，反对这个红茂派。这个涪陵军分区支持那个宗实派呢，他还帮助这个培训和武装宗实派的这个武斗队、武斗人员，在涪陵地区搞了这个武斗连队。1967年9月，他们就提出要武装围剿这个冒匪，就管这红帽派叫冒匪，武装围剿冒匪，罪名是红帽派抢了解放军那个仓库，抢了枪。红帽派抢了没有呢？确实也抢了解放军的枪，但是实际上啊，当时在四川两派都抢了解放军的枪，但是军分区呢，他是站在一派的立场上，对这个宗实派呢抢了枪就没有当作罪名，这红帽派抢了枪他马上就好像犯了大罪。后来就组织十几个县的这个宗实派的武斗连队，把这个红帽派打得四处逃窜，最后有10000多人逃到一个地方，逃到这个武陵县黄沙坝一带，10000多人被宗实派的武斗连队大批人马围住，最后实行了围歼呢，等于彻底打垮，因为这边是有解放军支持嘛，最后抓了10000多人。当时这个县总数人数啊，哦不是，这个是广西涪陵，这个 对红帽派进行围歼，围歼战斗呢打完了以后，有一个统计，一共打死了1000多人。这是四川涪陵，还有一个广西河池地区，广西河池军分区就奉广西军区之命，在东兰县人武部召开了一个武力解决凤山729问题的紧急会议。广西河池军分区这个负责人在会上传达广西军区的首长命令，说是要用解决南宁解放路的办法来解决凤山729的问题。刚才讲过，南宁解放路就是这个解放军参加去镇压422那个大型武斗。广西河池这个地方呢，就传达广西军区首长指示，说要用南宁这样的办法来解决河池这个凤山县729这个问题。后来也是在广西河池地区组织了4000-5000人的这个武斗队，对422这一派在凤山的这个组织叫729进行了全面包围，后来抓了很多人。这次仅这一次这个围歼啊，全县一共枪杀打死1016人，全县86个大队，有81个大队被连指枪杀了人。经过武斗，经过武装围歼以后，凤山县于半个月后宣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在文革武斗盛行的时候，对立的群众组织之间互相抓到对方的人进行虐待，搞逼供性，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1970年，毛泽东在和斯诺谈话的时候，他说过，他说文化大革命啊，有两点不好，就其他都是好的，但是只有两点不好。一个是说假话，就是表面说这个团结，实际上台底下踢脚。第二个不好就是抓住俘虏进行虐待。由此可见，文革武斗中的虐待俘虏也是一个普遍的事情。从全国范围来讲，在武斗中虐待俘虏方面最厉害的就是广西。刚才说过的1968年8月初，在广西南宁那个大规模武斗之后，广西422被彻底打垮，全军覆没，被抓获的422俘虏共计9845人，其中有7012人呢，7012名俘虏交给各县领回去自己处理。这7012人中有2324人被打死。1967年9月，在四川江津啊，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这个杀害俘虏事件。当时江津两大派群众组织，一派是九七派，一派叫红总派。9月6号那天，红总派跟九七派进行打了一场大仗，都是使用了枪和炮。这个九七派力量强大，把红总派彻底打败，但九七派自己在战斗中呢，被打死了9个人，而红总派这边一共被击毙了4个人。九七派抓住红总派的15个俘虏。9月7号，就是在武斗第二天，九七派为本方死者举行追悼会的事前后啊，就将15名俘虏中的8名活活打死，并决定对剩下的7名俘虏呢进行处决。9月8号夜里，这个7名俘虏被5花大绑押上轮船，开到江中枪杀后抛尸长江。这个事儿本来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做的，但是其中一名被枪杀的俘虏大难不死，后来逃到成都。这个人名字叫魏炳炎， 是鸣沙中学初中二年级的一个学生，他可能是当时开枪打死，没打死，掉到江里，冲到下游被人捞起来了。他后来到成都把这件事披露出来，就轰动全国。文革以后啊，在处理三种人的时候，这个下令处决七名俘虏的这个九七派负责人，一个姓何的，被判处了有期徒刑七年。从1967年春夏之交，全国这个大批出现武斗现象，发生大规模武斗事件，有些地区造反派就开始抢解放军的枪来武斗。毛泽东、中共中央、中央文科小组都多次强调，不许要文斗不要武斗，禁止夺枪开枪，但都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呢，就在于当时总的指导思想啊，还是支持造反派在全国的夺权，对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发生的武斗和夺枪事件呢，并不予以深究，甚至有时候呢还予以鼓励。这个7月22号，江青接见河南代表的时候说：“我同意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后来第二天，《文汇报》就发表，这个事情也影响很大。8月10号，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若干决定。这个决定中第六条说，要在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在条件成熟的地区，要把革命群众武装起来。目前首先在南昌、赣州两地准备研究实行。就是这个文件明确规定要给造反派发枪。其实武装左派的问题最早是毛泽东提出来的。据王力回忆，1967年7月18号在武汉的时候，毛泽东就在谈话中说：“为什么不能把工人、学生武装起来？我看要把他们武装起来。”主席还夸奖武汉钢工总在水运学院修筑的工事好，还说自己要亲自去看一看。毛泽东为什么讲这个话呢？因为在武汉地区，当时这个保守派百万雄师的力量要比这个造反派的力量强大。造反派当时是所谓三纲三新这些组织，他们是处于受压制、被这个保守派欺负的。毛泽东就提出应该把左派武装起来。8月3日，毛泽东在上海听取杨成武的汇报时候，他表示同意湖南关于准备武装10000工人左派的请示。就是毛泽东在武汉讲了要把左派武装起来的时候，这个话以后啊，这个很多地区对自己这个省怎么搞提出了一些请示，湖南就请示我们准备武装10000工人左派，毛泽东就表示同意，然后就饶有兴致的介绍起这个上海，说上海啊现在准备武装10000工人。毛泽东还说，枪在右派手里好呢，还是在左派手里好呢？他还说，正规军的枪抢了不要紧，以后再发嘛。听说47军有个团长的枪被抢走以后大哭起来，毛就说：“哎，这是个好团长，右派抢了枪哭是对的，但左派要抢了枪就不要哭。”毛泽东以及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尤其是造反派搞的武斗啊，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纵容以至鼓励的态度，是武斗之风能够刮遍全国的主要原因。文攻武卫和这个武装左派这两个口号在当时影响极大，对各地造反派大搞武斗啊是个鼓励，对全国已经非常混乱的局面呢是一个 起了火上浇油的作用。嗯，毛泽东这个对武斗到底是什么态度呢？可以分别从他对被批斗对象的武斗和对群众组织的武斗来谈一谈。很多材料表明，毛泽东呢对这个被批判的对象进行武斗啊，他是不同意的。他主持制定的16条就明确规定，要文斗不要武斗。1966年12月，清华大学井冈山要求把王光美揪回去批判，毛泽东没有同意。1967年8月，这个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江青他们同意中南海的造反派开了刘少奇的批斗会，毛泽东知道以后批评这个事儿。毛泽东他也知道开这样的群众性的批斗会啊，很难保证不发生武斗。当然下面还有很多讲话都是说不要武斗的，这样材料很多。1972年12月，原来铁道部的副部长刘建章，他妻子叫刘淑清，写了一个材料向毛主席报告刘建章受迫害的情况。毛泽东在这上批示说，就是这种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是谁人规定的，应一律废除，态度很明确，反对审查这个干部时候用刑讯逼供的办法。这是以上说的是这一面，但同时呢还有很多史料表明啊，毛泽东对武斗的否定啊并不是一贯的，有的时候他对武斗是放任或纵容的。最有名的一个讲话大家都知道，就是66年文革初期6月份吧，毛泽东讲过，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今后都不许打人。这个是一种传说，没有正式的文本，但是呢这个话，一个是江青在66年7月28号海淀区这个中学生代表大会上讲的，很多人都听到，一个是公交政治部主任陶鲁家在接见铁道学院学生的时候也讲过这个话，说毛主席说了，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所以说这个话我们判断毛泽东确实说过。既然说好人打坏人活该，那你后面还说以后不要打人，那也就没什么约束力了。8月23号，周恩来审定李富春他们拟定的一个关于国务院机关开展文化革命的10条规定。这10条规定呢，强调党的政策，强调这个像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些政策方面的东西。周恩来同意这个，把它批给毛泽东，建议毛泽东就是批发这个东西。毛泽东当时就是8月28号，在这上面批了几个字儿，说此事应当讨论一下。但实际上毛泽东看了以后啊，根本就是不以为然。第二天中央常委开扩大会，毛泽东提到这个事儿，他说了一段话，这个话在毛泽东文稿中有记录，说一条也不要，何必10条，来一个放任自流，有16条嘛，都不听让他去搞。他还说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垮就垮，要准备个别中央委员一部分省委一部分市委垮台。就是毛泽东对武斗，对这个批斗对象武斗，他还有这个放任自流的一面。1967年9月4号，毛泽东以中央文革小组成员谈话中，一方面批评说把干部搞得很惨，这种做法不对，但另一方面他又说，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另外是长期脱离群众，现在群众要报复一下搞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又不是向敌人下跪。这个毛泽东说得很轻巧，但经过文革批斗场面的人都知道， 这个搞一下的厉害，搞一下有时候能把人搞死。在破四旧的高潮中，有一天毛泽东把吴德找去汇报情况。吴德当时啊是北京是市委的主要领导，他说这个当时破四旧啊出现了任意抄家、打人、打死人的现象，他希望向毛泽东当面汇报，请毛泽东来制止这种事儿。他说我们北京市委制止不了，请希望中央来制止。他这个回忆录写道，他说我的期望落空，雄才大略的毛主席以他超乎常人的思维方式缓缓说，北京几个朝代的遗老没人动过，这次破四旧动了，这样也好。就是破四旧中任意抄家打人甚至打死人这些严重违反法治的事情啊，在毛泽东看来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值得大惊小怪，对于一些像旧社会的遗老这样的人还说动了也好。八月下旬，北京掀起破四旧的高潮，在抄地府反怀右和资本家各类这个抄家活动中啊，出现了很多打人和打死人的现象。在文化革命情况简报这个109号上有这个情况反映，林彪将这份简报呢报送给毛泽东，意思可能也是希望毛泽东来制止一下。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怎么批的呢？毛泽东8月20号批，一月，就是我看了，是大好事，彻底暴露牛鬼蛇神。下面是不奇怪，这样可以打出一条路来，对群众有利。在这里呢，毛泽东又明显地表现出对打人甚至打死人的现象的容忍以至赞赏的态度。8月23号，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他说现在主要啊是各地的所谓乱的问题，采取什么方针，我的意见啊是乱他几个月，坚决相信大多数是好的，坏的是少数，没有省委也不要紧，还有地委县委嘛。这个人民日报发了一个社论，工农兵不要干涉学生的运动，提倡文斗不要武斗。我看啊，北京乱得不厉害，学生开了10万人大会，把凶手捉回来，惊慌失措，北京太文明了，发呼吁书，流氓也是少数，现在不要干涉。毛泽东的这番话值得注意，就是他在北京已经出现了大批非法暴力行为，死人事件频频发生的情况下讲这番话。就在毛泽东讲完这番话以后几天，北京就进入了打死人的这个高潮。8月底到9月初这几天是北京文革初期打死人最多的时期，北京市区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最末一周，城区共打死840人，郊区农村打死人现象集中在8月29号到9月1号，共打死684人。这是毛泽东对待被批斗对象的武斗的这个态度。像毛泽东对群众组织之间武斗的态度呢？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啊，毛泽东事先啊没有想到。1967年12月18号，毛泽东在和外宾谈话时说啊，有些事情我们事先也没想到，每个机关每个地方都分成两派搞大规模武斗，没有想到。毛泽东对武斗问题啊有他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武斗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现象，对武斗要做全面分析。他说武斗有两个好处，第一是打了仗有作战经验，第二是可以暴露坏人。毛泽东历来不主张急急忙忙解决武斗问题，清华大学两派武斗就是动了刀枪， 死了人。毛泽东呢并不着急，他对清华大学武斗采取的叫四不政策，就是不怕乱，不管，不急，不压。他在1968年7月28号这个讲话中，就是接见五大领袖的讲话中啊，他说现在工人去干涉，如果不行把工人撤出来，再斗10年，地球照样转动，天也不会掉下来。1967年8月4号，上海发生砸这个上财联司的这个大型武斗。毛泽东当时从武汉已经到了上海，他还亲眼目睹了这场武斗现场的纪录片。毛泽东不仅没有反对，还明显透露出这个欣赏的态度。这个当时上海革会副主任徐锦贤，他在他那个回忆录《十年一梦》中讲到这个事儿，说当时我们把这纪录片送给毛泽东看，毛泽东坐那儿看得津津有味。毛泽东是对这种武斗他并不反对，而且还有一些赞赏。后来指挥这个武斗的王洪文受到毛泽东格外关注，最后提拔成自己的接班人。8月4号，毛泽东从上海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其中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提出了武装左派问题，一个是提出了群众专政的问题。毛泽东认为75%以上的部队干部是支持右派，因此当前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武装左派。在这之前啊，林彪曾经给毛泽东写了一个信，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群众抢枪夺枪。这个毛泽东呢对林彪的说法不以为然，他在给江青的信中提到夺枪问题并不严重。毛泽东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称如此左派声威大振，右派气焰就压下去了。这个现在很多文章啊都对江青提出文攻武卫这个说的比较多，认为他这个是对武斗起了最大的这个支持鼓励作用。实际上呢，真正对全国局势造成根本性影响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提出的武装左派和群众专政两个口号对全国动乱局面的加剧起到了巨大影响。其实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甚至有些人还不太知道这些情况。这个到1967年夏天那时候，全国到处都出现夺枪，出现这个大规模武斗现象。毛泽东为什么还能说夺枪问题并不严重呢？毛泽东他是站在造反派的立场上说话的，他说鉴于全国多数地区的部队并不真正支持左派，这个尤其是最早介入各地支左工作的各省军区这个军分区人武部，更是与保守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在1967年2月9号有个批示说，关于支持真正左派广大群众问题，现在出现了许多搞错了的事，支持的不是左派而是右派，陷于被动。多数地区的激进的造反派与当地驻军的关系都比较紧张，而当两大群众组织矛盾激化发生武斗的时候，这个激进的造反派这帮往往要吃亏。毛泽东在武汉看到支持保守派这个驻军支持保守派造反派力量处于劣势时，就提出要给造反派发枪，把造反派武装起来。这个江青7月22号讲这个文攻武卫啊，实际上也是和毛泽东提这个武装左派提法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的逻辑是要以真正拥护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派为核心来搞大联合三结合， 如果造反派在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处于劣势，那就应该武装左派，帮助造反派来打败保守派。左派夺枪理所当然，谈何严重？当然不是严重问题。什么是毛泽东认为的严重问题呢？7月4号，中央军委办公厅编印的《群众来信摘抄》中，登载了江西赴京控告团、江西赣州赴京控告分团的电话汇报，反映江西赣州武斗严重，人员伤亡很大，断粮断水，交通全部堵塞，要求中央立即派部队前往制止武斗。毛泽东将此件批给林彪、周恩来，说赣州问题严重，涉及整个赣南10多个县，就是赣州造反派在武斗中啊被打死了200多个人。毛泽东认为这才是严重问题，就紧急调兵遣将前往增援。按照毛泽东指示啊，在全国一些地方给造反派发了枪，除前面说的像上海、湖北、这个湖南以外，还有像河南也发了枪，还有在北京也发了枪。北京是8月16号，在北京航空学院，这个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参加宣布，这个武装北航红旗是中央决定的，就是给北航红旗发了枪。8月18号上午，也在北京师范大学给井冈山也发了枪。这个选中北航红旗和师大警方井冈山为武装左派的典型呢，是因为这两个组织都是在全国有相当影响的造反派组织，在学校内部呢都是一派掌权。在北京搞这个武装左派，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性的，发的枪和枪支弹药实际上一直也没派上用场。另外讲一下那个中央文革小组对武斗的态度。一般来说啊，中央文革在对待武斗的问题上态度是紧跟毛泽东的，即并不把武斗当成什么大问题，对待造反派搞武斗和保守派搞武斗态度是完全不一样。为了支持造反派夺权，就对造反派在夺权过程中的一些武斗并不过多责怪，而对保守派武斗则会大加训斥。1967年8月4号，中央文革小组一个成员叫戚本禹，他在接见湖南工联派代表时候说到，工联的确有打砸抢，有些做法不对，做得过分。工联派代表呢就极力为自己辩解，说打砸抢我们从来没搞过一次，有些材料不真实。戚本禹说，你说一次打砸抢也没有，我才不信，真的一件打砸抢没有，那就不是革命派，是非常温和的、非常稳重的中间派。当然我不是鼓励打砸抢啊，这个也说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这些人呢，他都知道造反派是搞打砸抢，但是呢不把它当作很严重的问题。这和这个毛泽东对待武斗的态度啊实际上是一致的。这个林彪对武斗什么态度呢？林彪在文革中啊，实际上他主动提出的问题啊非常有限，他基本上都实行毛泽东支持我支持，毛泽东画圈我画圈，他都跟着，他自己不提什么东西。但从现在有的材料看呢，林彪对武斗实际上是反对的。你看66年这个8月初破四旧中有这个随便抄家打人打死人现象的时候，林彪就把这个材料报给毛泽东，希望毛泽东来制止。67年8月，全国武斗厉害了，有抢枪的现象，林彪就给毛泽东写信说，现在最严重的问题就是群众夺枪，夺了枪哪的嘛，造成的危害非常大。哎，这说明他对武斗的这个态度。 那个我看那个林彪秘书写这个回忆文章说啊，说这个他们向林彪汇报情况，说这个到处都是武斗，林彪就讲文化大革命变成武化大革命喽。就说林彪态度其实也是反对这个搞武斗的。周恩来呢是一贯反对武斗的，他在各种场合无数遍的重申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政策，但在政治上周恩来还是要和毛泽东保持一致，在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和保守派问题上，周恩来基本上也做到了在总体上站在造反派一边，反对保守派，对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发生的武斗的坚决支持造反派，批评和斥责保守派。这个后来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个叶剑英元帅，曾经对文革中不讲政策的错误行为做过很严厉的批判，很严厉的批评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但是他在对待武斗问题上啊，有些观点和毛泽东也很接近。1966年9月25日，叶剑英在北京接见13个艺术院，就是军队的13个艺术院校、艺术团体和部分师生代表时说，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树立了不朽的功勋，例如北京市有10000多黑户，深宅大院，解放16年谁都没有进去过，一些坏人就是在里头搞鬼，公安局司法人员没有足够的证据也不能抓，有个圣修小学是外国鬼子在我们中国搞了多少年的，谁也不敢动他，红卫兵小将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一扫而光，多少年的老大难问题红卫兵解决了，有些极反动的家伙10多年来天天骂我们的党和毛主席，左邻右舍都知道，恨死他们了，但谁都不敢动他，这一回小将们就把他揍死了，可能违反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叶剑英他这个最后一句话说，可能违反了一点政策，可是更大的利益是扫除了坏人，扫除了我们社会上的垃圾。其实像叶剑英这种观点啊，在很多老干部当中啊，甚至在一段时间中啊，都成为社会被社会认可的一种主流看法。就是为什么你们看文化大革命中66年8月9月那时候的这个主流报纸上，对破四旧啊，对这个红卫兵这些行动一片赞扬之声，人民日报社论题目就叫好得很。这是这个毛泽东对这个武斗还有其他一些人对武斗的一些态度。下面第三部分呢，我准备讲一下这个各地武斗概况和特点，这个大概没有时间了，这个材料准备的多了一点，简单讲几句吧。文革中武斗全国啊，武斗是非常普遍非常多的，但是呢也很复杂，我就把一些武斗现象比较突出的地方的情况和特点简单讲几句。第一个呢，在全国来说，这个四川的武斗是搞得最厉害的，规模也大。四川67年最早是这个五六事件在全国影响很大，五六事件是在四川的一个大成都的一个大军工厂132厂发生了造反派进去造反，结果这个保守派开枪一下打死了48个人，这一件大事震动全国，北京和各地造反派都来支持四川的造反派。那个时候正好是前一阶段2月正反中受压抑的造反派开始翻身 或者准备翻身的时候，成都132厂的枪声就成为全国造反派重新崛起的信号。就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造反派又重新起来。后来这个紧接着四川又发生大规模，乐山又发生大规模武斗，一次也就打死了100多个人。四川武斗非常多，四川武斗里头呢又属重庆武斗最厉害，当时重庆还是四川省底下的一个市，重庆武斗最厉害。重庆武斗什么特点呢？重庆解放后有8家大型军工厂建在重庆，这军工厂生产半自动步枪、高射机枪、水陆两用坦克、装甲运兵车，所有的武器它都生产，而这些东西在武斗中都用上。这个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大事记》这本书里记载啊，1967年9月1号这一天，周恩来听这个成都军区司令员梁新初汇报，梁新初说重庆有一个工厂，武斗中一夜打了10000发炮弹。毛泽东那个周恩来非常生气，说这都是国家财产，我是很痛心的。梁新初汇报的这个数字啊，实际上是大大夸张的。这个史料记载呢，就是当时有材料揭发，就是说在四川那个8月份重庆武斗当中升级达到最高峰，大概在一个月内打了10000发炮弹。他说一晚上就打了10000发。这个10000多发炮弹是个什么概念呢？据统计啊，这个文革这个期间全国被抢夺的各种炮弹一共是39万642发，后来收缴武器的时候收回炮弹是294259发，就是说文革中全国共消耗了96383发炮弹，重庆一个地方就占了全国总数的这个1/10以上吧。毛泽东对四川武斗也有很深的印象，这个68年7月28号他接见造反派讲话的时候就说，你们要打啊就像四川那样打，四川那才叫打，双方几万人开大炮。毛泽东也讲过，四川的武斗在全国规模大，打得厉害。第二个就是广西，广西武斗刚才提到几件事儿，都死人很多，都是上千人一个武斗。广西武斗规模大，死人多，在全国名列前茅。造成这样严重后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解放军直接参与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武斗。值得注意的是啊，广西境内镇压422的行动啊，并不是广西军区广西革仇自行其事的结果。有材料记载，这个8月初，这个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会，当时解放军总参谋长黄永胜主持会议，听取广西军区关于准备对422动手的这个汇报。也就是说广西镇压422的这件事儿，实际上中央是知道的和同意的。这个江西武斗在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厉害的省份。江西武斗特点呢是在抢夺解放军的枪支弹药方面。据周恩来说，大规模抢枪啊是从江西开始的，影响到湖南，又影响到广州。据张春桥有个讲话中说，江西全省当时共抢了7万支枪，其中大多数是发的，少数是抢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当时江西支左的部队多数是支持保守派的，他们向保守派提供枪支来和造反派武斗，但他们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向保守派发枪，于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采用了一种叫做明抢暗送的这么一个办法。浙江武斗，浙江呢是1967年3月全省进行军管以后呢，军管会内部对浙江两大派有不同看法，就是军管会里头一派支持，具体来说就军管会的主任是龙潜，当时浙江省军区的政委，他 他呢是支持这个红豹派，而浙江军管会的其他几个人呢，就包括空五军和二十军的两个政委王维国和陈立云，他们是支持浙江沈联总的。军管会内部意见就不统一，也造成了这个浙江省的这个武斗打得很厉害。后来当然中央是改组浙江省军管会，还中央实际上也表态支持一派，支持这个沈联总这派。像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像云南，云南也是这个军队内部啊各支持一派，造成武斗不断的现象。还有像山西武斗，山西呢是全国最早夺权的省份，它比上海还早，上海嚷嚷的早，但是真正成立上海公社啊是2月5号的事儿。山西是什么时候？山西1月12号就夺权。山西他那个夺权以后，主要领导人呢，一个叫刘格平，一个叫张日清。刘格平是原来的副省长，张日清呢是原来的省军区的政委。这两个人他们之间有矛盾和斗争，结果在山西的武斗当中，那个群众组织的派系斗争当中呢，各支持一派，也是山西武斗厉害持续时间长的一个原因。山西武斗呢一直打到九大以后，到69年9月，这个7月23号中央发布一个专门针对山西的布告，723布告以后才开始解决山西的问题。与山西武斗类似的呢有黑龙江和贵州。黑龙江贵州都是全国最早进行夺权的这些省份，但是呢夺权很早，但是一直不安定，以后呢就是武斗很厉害，最后在九大以后69年以后，中央都对这个这些省的领导人呢进行了撤换。那个黑龙江嘛是把潘福生撤掉，贵州呢把李在涵撤掉。还有就是河北的武斗，河北当时省会还不在石家庄，在保定。河北武斗实际上最开始也是因为军队的意见分歧，当时38军在河北，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38军支持一派，结果这两派一直打得很厉害，打了很长时间。陈伯达曾经到河北去，也讲过一些番话，实际上也是加剧这种矛盾和斗争。到68年以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武斗就暂停了，或者是平息了，但是这个河北一直还在打。河北一直打到什么时候呢？打到76年11月，那时候粉碎四人帮都搞完了，正在搞清查呢，这河北这个保定还在武斗。后来中央是在76年11月19号，中共中央军委发了一个布告，解决和保定问题的4项措施，就下大力去解决他的问题，才把这个河北问题到76年年底才基本上制止住。当然这个材料很多，就没有时间讲，就是今天先讲这么多，大家有些什么问题也可以提一提。 这个今天卜教授讲的很多东西，在座同学大概都闻所未闻。因为这段历史，实际上我们在内地恐怕是讳莫如深的。那么，另外我觉得比较悲惨的是，这个文革当中的武斗是内战，内战双方都认为，真的认为自己是为毛主席而战。为革命路线而战，为党而战，所以真的是不知为何而战，不知为何而死。现在欢迎大家这个提问。 我听到您的讲座，我就有一个感觉，就是我觉得非常难理解的一点就是。究竟在这个文革当中有多少套领导机构？ 就是按照我的理解，这里边有一点挺矛盾的地方，就是这个党委国家机器它本身是潜在的被攻击的对象，然后他最后就是毛泽东这些指示他传到下面，我想他也是依靠这么一套机构来往下传。那么他们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就是把这些宣传给放大出去？比方说您讲到那个毛泽东说这个要把人民群众给武装起来，那对于那些比方说有一些省份，他的这个他的这个军队他是支持保守派的，那他为什么会给这个激进派发枪？我就不太理解这一点，就是究竟有多少套机构，他们是怎么一个运作？ 对，这个情况确实是非常混乱。这个文革当中，包括各省市委，包括各地县，包括军队啊，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这个领导层啊，不断的在变化，有很多出现了很多变化情况。这个咱们可以看这个文革期间的这些文件，就可以看到中央不断的在调换人，就是你只要在文革当中这个具有这个和中央不合的这个意见，只要在这个运动当中是支持保守派也好，反正这些东西，这些很快都会被撤换。你说这个像各地的这个给激进派发枪，这个都是什么呢？中央先换了人才会换的，这个发枪。像这个江西啊、河南这些地方，原来的领导人、原来的部队这些军区的领导人，都是给保守派发枪。后来变成给造反派发枪是什么？先把你的人都换了，像河南就把这个军区政委换掉，新调了一个军，然后他就改变立场，给这个造反派发枪。河南口号叫“枪换奸”，就是原来是给造反派发，现在检验你是不是支持造反派的标准，就是看你是不是武装左派。就是说，他这个不是同一批人先给保守派发枪，又给造反派发枪，是你开始的支持保守派这些人给保守派发枪，后来中央把他们拿掉，然后换上新的人，又给造反派发枪，这样。 蒲教授您好，我的问题是，就是保守派和造反派，他们这两派，各自的特点是什么？因为他们自认为都是革命的，都是保卫中央毛主席的，他们各自。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他们各自的特点是什么？他们主要不同是什么？还有就是，既然在毛泽东本人已经多次明确表示要支持造反派的情况下，为什么保守派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明目张胆的去攻击造反派？就是毛泽东已经表态了，为什么他们还要长期的就是两派还要这么打下去？还有就是，在这个 咱们一个一个说，到时候我也把前头的问题 忘了。好的。 嗯，好比说这个，你说毛主席说了要支持造反派，为什么各地的还有一些领导人和一些军队的负责人还去支持保守派呢？还给保守派发枪呢？这个咱们一开始也讲，就是说啊，文化大革命中很多东西，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毛泽东说了要支持造反派，要支持左派。但是什么是左派，什么是造反派，两派都说我们是造反派，都说我们是左派，他就很难区分。实际上呢，各地的党政领导人也好，军队的负责人也好，他们区别左派和右派的标准，他们区别造反派跟保守派的标准，实际上他们还是用过去的一些传统的看法来进行分析。比如说这一派组织当中人员成分怎么样，这派组织当中这个党团员数量怎么样，哎，根据这些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判断，而这些经验判断出来的结果呢往往是错的。有时候你出身成分好，可能你当保守派的可能性更大，有时候你这派党团员很多，哎，也可能你保守性质更强。就是说开始这个很多当地的党政领导也好，军队的负责人也好，他 他可能主观上并不是想违反毛泽东的指示，他也想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去做，但是毛泽东指示非常笼统，他要去自己去辨别。毛泽东说要支持左派，他就要在自己这个地区来辨别这几派，哪派是左派，哪派是右派，实际上是非常难以辨认的。因为文化大革命中啊，很多人喊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很多是两派喊的共同的口号，你怎么来去区别，很难区别。所以说武斗文革中啊，知左知错的现象非常多。还有什么问题？ 最后这两派就是造反派和保守派，最后打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到底是哪一派打胜了？ 这样说，这个随着文革的进程啊，开始是最开始一批啊造反，后来慢慢的有些人从造反派变成保守派，后来新的造反派兴起以后呢，基本上在67年年底左右，就把大部分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保守派就被打败了。但是有一些地区造反派一直到67年还活动得很厉害，像武汉这个百万雄师啊，67年7月才彻底打垮。就是说它的进程开始是保守派，后来造反派把保守派基本上彻底打败，然后造反派内部又进行分裂，分裂出来以后呢，有一派比较激进，有一派相对缓和一些，他们两个又形成了新的所谓造反派和保守派。但是可以说文化大革命的结果，造反派和保守派最后谁也没胜利，保守派先被造反派打败，造反派后来呢就是在全国都建立革命委员会以后，就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了以后，造反派它的存在也没有意义，很快也被这个毛泽东所抛弃。比如像这个北京学生五大领袖当时风光一时，公宣队进校以后马上都拿到一边进行审查，后来都被抓起来进行审查。所以说造反派后来下场实际上并不比保守派好。 胡教授，我首先想问，在整个文革期间一共究竟死了大概精确数字一共死了多少人？ 这个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全世界任何地方都找不出这个精确数字来，因为确实是没有这个数字。当然有一些人根据一些材料进行分析和整理，能得出某一地区某一时期的一些数字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数字，这个有。比如说北京66年的8月底到9月初死了1772个人，这个是有统计的，当时有记录的，这是比较确切的。但是你北京市文革中间一共死了多少人，我找了20-30年我也找不到这个材料，因为文革当中啊这些材料非常分散，很难你找到全部的这些材料你才能做出最后的判断。所以文革中死人总数啊这个实际上很难判断。当然那个有些人做了一些判断，像丁书啊他写文革死了200万人，我觉得这是他的一家之言。我做过估计啊，反正我讲呢，我说100万人以上是有，但是能不能到200万人我没有材料，我只能斩获缺如。但是说100万人我有材料，就是我掌握的材料起码能达到这个数，但是能不能达到200万呢，我手中材料还不够，以后看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材料。 那其次我想问，作为毛泽东他当时个人权威，他完全可以是相当于没有人可以和他相提并论，他完全可以以法治国，他为什么愿意看到自己家里两派人在一起打，他乐于见于这样局面？其次他当时提出共产党提出是农民翻身人人平等，那为什么当时这个社会他的等级如此森严，每个人都能带上，有分在不同阶级，完全左派右派完全是因为不同阶级。那您作为一个研究这东文革10多年的学者，光看毛泽东在文革期间这10多年你是如何评价他这个人的？我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您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他作为一个人？因为邓小平说过毛泽东总体是好，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我想死了几百万人的确不是一个小错误。光从文革期间这段时间你是如何评价毛泽东？ 是不是可以归结成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说毛泽东为什么他权威那么大，说话那么管用，为什么不采用以法治国，用在法治的范围来进行呢？实际上毛泽东当时权威是很大，但是呢他搞不了以法治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很多做法本身就是不合法的。为什么呢？就是说在中央内部啊，有很多事情他都不能进行合法的方法来通过他的主张。他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很多思想啊，很多东西可能在当时的中央高层领导人中能够完全接受的也是很少很少。所以他进行文化革命的时候采取了很多不合法的办法，比如他开始搞这些批判啊，都是背着中央常委、中央主要领导人，他自己组织一帮人，他没有用这个党过去的这套班子，他是组织了一帮这个秘书啊、亲信啊这些这套班子单独搞。真正要实行以法治国，那在讨论问题、决定问题上要少数服从多数，而他的很多意见很难一下子都获得多数。虽然他说话很管用，很多人就是不同意，思想上不同意，也可能会举手同意他，但是毛泽东呢，有很多东西还是很难获得多数同意。比如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是干什么的呢？就是统一党内思想，搞文化革命。但是毛泽东后来也说，这个文化革命，这个八届十一中全会开了，大家也举了手，但是后来大家还是不按这个办。为什么呢？就是多数人还是接受不了毛泽东的很多思想，就是毛泽东搞这个以法治国，在他来说是行不通的，他采取了很多并不合法的办法来搞文化革命。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评价。我对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评价完全是否定的，我觉得这件事儿是毛泽东最大的污点，他一生中干的最大的坏事儿。当然有人说毛泽东民主革命有功，社会主义建设呢有错，文革有罪，我看说的不错。 时间关系，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再次感谢卜教授。 好，谢谢大家。 那么刚刚陈教授也说，我们十月、十一月还有两位讲者，那么讲的问题也是我想大家比较有兴趣的，所以请大家注意我们的通知，谢谢。